《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三十章《白色坟墓》第106集。 所有的课程都暂停了，所有的考试都推迟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有些学生被家长从霍格沃茨匆匆接走。邓布利多死后的第二天早晨，帕瓦蒂孪生姐妹没吃早饭就走了。扎卡赖斯·史密斯那趾高气扬的父亲护送着他离开了城堡。西莫·斐尼甘断然拒绝跟他母亲一起回家，他们在门厅里扯着嗓子吵了一架，最后他母亲同意他留下来参加葬礼，争吵才算结束。西莫后来告诉哈利和罗恩，他母亲在霍格莫德很难找到一张床位，因为有那么多男男女女的巫师拥到了村子里，来向邓布利多做最后的告别。葬礼前一天的傍晚时分，一辆房子那么大的浅蓝色马车被十几匹巨大的长着翅膀的银鬃马拉着，从天空中飞了过来，降落在近邻边缘。低年级的学生们十分兴奋，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景象。哈利从窗口注视着一位人高马大、气宇轩昂、黑头发橄榄色皮肤的女人从马车里走下来，一头扑进了等在那里的海格的怀抱。与此同时，魔法部的一支代表团，其中包括部长本人，被安排在城堡里住了下来。哈利煞费苦心地避免跟他们中间的任何人碰面，他相信他们迟早会盘问他邓布利多最后一次离开霍格沃茨的来龙去脉。哈利、罗恩、赫敏和金妮整天待在一起，阳光明媚的天气似乎在嘲弄他们。哈利不禁想象，如果邓布利多没死该有多好。现在到了期末，金妮的考试已经结束，作业的压力减轻了，他们整天泡在一起。他知道自己必须说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但他一小时一小时地往后拖延，因为实在舍不得放弃最能给他带来慰藉的东西。他们每天到校医院探望两次，纳威已经出院，比尔还在那里继续接受庞弗雷女士的照料，他的伤疤还是那么触目惊心。说实在的，他现在的模样跟疯眼汉穆迪很有几分相似，幸好他的眼睛和双腿还完好无损。不过他的性格似乎一点没变，唯一有所改变的是他现在突然酷爱吃煎得很嫩的牛排了。 幸亏他要跟我结婚。 芙蓉一边帮比尔把枕头拍得松软一些，一边高兴地说， 因为英国人总是把肉煎得太老，这话我说过好多遍了。啊，看来我只好面对现实，他是真的要娶她了。 金妮叹着气说，那天晚上他和哈利、罗恩、赫敏一起坐在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敞开的窗户旁边，望着外面暮色中的场地。 他并没有那么糟糕， 哈利说， 虽说有点丑。 他看见金妮扬起了眉毛，赶紧找补了一句，金妮勉强笑了几声。 啊，既然妈妈都能忍受，我想我也没问题。 有我们认识的人死了吗？ 卢恩看到赫敏在细读《预言家晚报》，便问道。赫敏对他故意装出来的男子汉声音皱了皱眉。 没有。 他不满地说，一边把报纸叠了起来。 他们还在寻找斯内普，但没有线索。 当然不会有， 哈利说，每次提起这个话题他都要发火。 他们要等找到伏地魔之后才能找到斯内普，既然这么长时间都没能办到那一点。 我要去睡觉了， 金妮打着哈欠说， 我最近一直睡得不好，自从……好吧，我需要好好的补补觉了。 他亲了亲哈利，罗恩生硬地扭过头去，朝另外两个人挥了挥手，就去女生宿舍了。门刚在他身后关上，赫敏就朝哈利探过身来，脸上带着赫敏特有的那种表情。 哈利，我今天上午有所发现，在图书馆。 RAB？ 哈利坐直了身子问道。他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激动、好奇，一心想弄个水落石出了。他只知道，他必须弄清那个魂器的真实去向，才能深入探索他面前那条黑暗而曲折的小路。当初他和邓布利多共同踏上了那条小路，而现在他知道他将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大概还有四个魂器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他需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到销毁，才有可能最终消灭伏地魔。他不停地暗暗背诵他们的名字，似乎这样就能把他们吸引过来。 挂坠鹤，杯子，蛇，格兰芬多或拉文克劳的什么东西。挂坠鹤，杯子，蛇，格兰芬多或拉文克劳的什么东西。 夜里睡着后，这段咒文似乎还在哈利的脑海里跳动，结果他的梦里充斥着杯子、挂坠盒和其他神秘的东西，看得见却够不着。尽管邓布利多热心地递给了他一架绳梯，可是他刚开始往上爬，绳梯就变成了蛇。邓布利多死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就把挂坠盒里的那张纸条拿给赫敏看了。赫敏当时没有认出那三个字母属于他在书里读到过的哪位无名巫师，但是从那以后，他就整天往图书馆跑，而对于一个不用做家庭作业的人来说，是没必要这么用功的。 没戏， 他悲哀地说。 我一直在努力，哈利，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倒是有两个比较出名的巫师，姓名的开头是这几个字母。罗萨林·安提港·班格斯，鲁伯特·阿克斯班奇·布鲁克斯坦顿，但他们根本对不上号。从那张纸条上看，那个偷去魂器的人应该认识伏地魔，而我找不到丝毫线索证明班格斯或阿克斯班奇跟伏地魔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关于斯内普的事。 他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显得很紧张。 他怎么了？ 哈利粗声粗气地问，重新跌坐在椅子上。 是这样，我原来说的关于混血王子的话并没有错。 他迟疑地说。 你非得哪壶不开提哪壶吗，赫敏？你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 不，不，哈利，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慌慌张张地说，一边左右张望，看有没有人在偷听。 我的意思是，我说那本书原来是艾琳·普林斯的没有错，知道吗？她是斯内普的母亲。 我认为她不能算是个美女， 罗恩说。赫敏没理他。 我把剩下来的旧预言家日报翻了一遍，发现了一条不起眼的告示，说艾琳·普林斯嫁给了一个名叫托比亚·斯内普的男人。后来又有一条告示说她生下了一个 杀人犯， 哈利咬牙切齿地说。 对，是这样， 赫敏说。 所以我说的不错，斯内普肯定因为自己是半个普林斯而感到自豪，明白吗？从预言家日报看，托比亚·斯内普是个麻瓜。 是啊，这就对了， 哈利说。 他假装自己是纯血统，这样就能跟卢修斯·马尔福以及其他人攀上关系。他就像伏地魔，纯血统母亲，麻瓜父亲，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想利用黑魔法使别人畏惧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够威风的新名字，伏地魔混血王子。邓布利多怎么就没有？ 他顿住了，眼睛望着窗外。他忍不住老是去想邓布利多对斯内普的不可原谅的信任。可是就像赫敏刚才无意中指出的，他哈利也同样受了欺骗。尽管那些随意涂写的咒语越来越残忍，但他仍不肯相信那个曾经那么聪明，给了他那么多帮助的男孩是坏人。给了他帮助，现在想起来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揭穿你利用了那本书， 罗恩说。 他肯定知道你那些知识是从哪儿来的，他早就知道， 哈利恨恨地说。 我使用神风无影咒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他实际上并不需要摄神曲念咒，他大概早在那之前就已知道。因为斯拉格霍恩总是念叨我在魔药学方面多么出色，他不应该把他的旧课本留在储藏柜底部的，是不是？ 可是他为什么不揭穿你呢？ 我认为他不想把自己跟那本书联系在一起。 赫敏说， 我想要是让邓布利多知道了，他肯定会不高兴的。即使斯内普不承认那本书是他的，斯拉格霍恩也会一眼认出他的笔迹。不管怎么说，那本书是留在斯内普原来的教室里的。我敢肯定邓布利多知道斯内普的母亲叫普林斯。 我应该把书拿给邓布利多看看的， 哈利说， 他一直想让我认清伏地魔在学校时有多么邪恶，现在我可以证明斯内普也是。 邪恶这个词太重了， 赫敏轻声说道。 不是你一直在对我说那本书很危险吗？ 我是想说，哈利，你过于责怪自己了。我本来认为王子有一种很残忍的幽默感，但我怎么也猜想不到他日后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我们谁也不可能猜到斯内普会。你知道， 罗恩说。他们沉默下来，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但是哈利相信另外两个人和他一样都想到了第二天早上邓布利多遗体被安葬的事。哈利以前没有参加过葬礼，小天狼星死的时候根本没有遗骨可埋，他不知道到时候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会看到什么，会有什么感受。他隐约有些担忧，他不知道等葬礼结束后，邓布利多的死对他来说是不是会更加真实。那个可怕的事实有时几乎要将他洗倒，但更多的时候他内心是一片空白和麻木。尽管整个城堡里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他仍然很难相信邓布利多真的不在了。当然了，他没有像小天狼星死后那样绝望地寻找某些漏洞，眼巴巴地盼着邓布利多还能回来。他伸手到口袋里摸着那个假魂器的冰冷的链子，现在他走到哪儿都带着它，不是作为护身符，而是提醒自己得到它的代价，提醒自己还有多少事情要做。